此，大人小姐，听啊。 你做那九川花下此饮酒就是这样胡闯乱兵，滚了下去。 是 啊，王大人，朝房有事，末将我 朝房不过些许小事，我去取酒回。 小姐在此不方便吧？ 你我通家之好，有何不便呐？儿啊，你就在此陪伴问候饮酒，我去取酒回。 爹爹， 你怎么这样小家之气呀？为父在朝，全掌问候，你要好好侍奉 啊！大人，你可要去去就来呀！ 啊，爹爹，你可要快些回来呀！ 晓得。 小姐，请坐。 将军在此，奴家不敢。 小姐，不必过谦，来吧。 小姐，你的美容颜美如新月，芙蓉面秋不上寒，情爱一寒地里烟烧与婉转，婀娜多姿似牡丹，只见她羞羞涩涩一旁站，真叫我心愿意马一马心难圆。 啊，将军请用酒啊。 这酒 我是不能饮了。 怎么不能饮了你？ 马将醉了。 将军还了，怎么几杯就醉了？ 往日我是斗酒不醉，今日 怎样？ 岂不知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；色不迷人，人自迷。 哎，将军如此费力，恕我不能奉陪，若有吩咐，我在门外侍奉。 小姐为何取而复转呐？ 爹爹之命，奴家不敢慢待将军。 小姐真是有心之人呐、请问小姐芳名？ 小字貂蝉。 貂蝉，青春几何？ 二九年华。

然有人证物证，你当年恕之情意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 过成心，你劝也恕之之情，你枉为人，当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，嫂娘你如果将把我养成人，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我抚养你呀，十八春，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乃的是小宝。是你包大人，叔侄二人难抚养，乃我儿三分，乃你七分，剥受了我的儿啊，教养了你，哪怕旁人说我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天有不更新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与你打茶针，三更夜冷把衣送，累得你的身， 不暖得我的心， 四更你给我催你睡啊，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问寒问暖 问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冰， 忙将忙洗 忙针线， 交金交碟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义 当知心， 我如苦寒心半抚养，不料想你恩将仇报，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粉身碎骨难报偿，嫂

都只为沉舟荒旱天苗不长。风筝只去放粮，酒旗在晃，文武官肃静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旁，头顶成砖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，一告他赏官欺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吞没灾粮，欺君罔上，条条罪状犯皇纲，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不去晃，包勉那画公已成当，枉法如山谁敢抗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勉身王嫂娘啊，包勉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扎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条条不能够两样，对人严对己宽，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免死轻枪，包勉来观望，岂不是家家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费公方法贪赃，留一个马命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一生怎安度哎嫂啊心有诉状，嫂娘请看，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杀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包勉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灾粮，伤害人民， 好来嗓子。 霜寒暑，谁关心年昏花不蹒跚，有谁来搀一把冷清清，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树盼春，没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大福享，我盼只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和左右，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，我恨天天不理，我恨地地无理，恨包年他的婚礼断，我恨自己是个苦 表忠贞，长嫂为母从不凶，何况嫂娘在圣恩，膝下相敌十八载，小弟我深知嫂娘的心，你娶的是纯正清白好子弟，你恼的是那丧命败绝不法的儿孙，包面死母子情长，定然悲痛，劝嫂娘多保重，切莫伤身。有小弟我奉养你的三年晚请，把嫂嫂当作我的老娘亲，我居官在外不忘你，月月烧书转家门，起家还乡来探母，堂前是否定成婚，倘若是你老来眼花路不明，我做你身前的领路人，你老来不履行不管恩，我做你手中的杖一根，记在耳边是疼腰的百年后，我是你披麻戴孝我顶个丧驾令，养老送众人恩，哎呀我的嫂娘亲哪，嫂娘宽恕小弟吧，宽恕小弟吧。走， 启禀相爷，陈州灾情甚重，不要耽误圣儿命。 哦哦，我知道了。望嫂娘慈心多怜悯，不看小弟，但看那陈州总黎明千家，仿佛炊烟尽，妻离子散出断魂，早去一日命得救，换去一日命安存，嫂娘若有怜悯你，小弟万民，请赐举起教导起心旁，虽然沉重把粮放，

子风雨走啊，成男人西浪他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

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早神机飘飘，心中思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你爸爸全家翻天我烦恼。 Yeah. 说女君子去，我与你天上地下是家人， 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呀，生平你爹也命你光飞门， 我也偏生爹爷美女呀亲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。真啊情话见